不够深情啊，不是偶尔来做客无法被预测，他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一个时刻。 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很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的一种歌手，他自出道以来一直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温暖如微风。范玮琪拥有良好的旋律、甜美的嗓音以及出色的外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天使的翅膀》。 尽情拥抱这世界，阳光洒在我疲惫的脸，尽情拭去我的泪，在远方同个月亮映着谁的脸庞，和我一起歌唱，同看一道曙光。当黑夜水流星不断向心坠，默默许下了千百个愿，陪我度过漫长夜。在远方的梦想，总不能不能被遗忘，天使的翅膀依然在那飞翔。 90年代初就是港台流行歌曲大范围进军大陆市场的时候，相信呢有很多歌迷呢不会忘记当时炙手可热的几位台湾的歌手，陈淑桦应该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自然的风格优雅的唱腔让他成为了很多的

边来不及实现，把未来想了一遍，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明天。挣扎是旧了一些，心动化成了繁星点点，爱你是一种考验，就让我再赌一个明天。我在身边，怎么你看不见？别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我在身边， yeah, 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在你身边，最后你终于发现，我在你身边。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失败相关的借口与成功相关的理由都是如此的相似，不同的就是有的人的失败永远都是成功的起点，哪怕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作的小能手。 Let's run from love、yeah. Run from the pain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There's nothing here but the memories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不愿接受命运的逆流，不想日落落在我心中。也许每次和你也许足够，远方天空会笑着心动。是你，是你。Face all our fears, leave the past behind together, together,

接下来时间继续听到一首关于父母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个是王铮亮演唱的，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收录在了王铮亮的专辑《爱的自选》当中。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电视剧《老人家的战争》还有电视剧《空巢老爷》的主题曲。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让我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什么让你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半路父子》，有些朋友应该看过哈，有点感人的一部电视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由刘若英演唱的，叫做《半路》。 就算最后到达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分辨，希望永远独自去闯荡，就算将灵魂煮成围墙，也不可能安然无恙，何不就勇敢走到边疆。我们两个有多不一样，任性倔强都能原谅，不完美又怎样？痛过疯过再不问然后呢？我不怕失望，只怕你健忘。爱情伴侣我不孤独，你在身边幸福就不再伪装，哪怕遗憾是一辈子必经的流浪，心还是会发烫。人生半路谁先离场，从不奢望幸福能无限延长，如果还能再无怨无悔去爱一场，我不留恋错过的每一个天堂。

将频率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也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你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更加的聪明。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丁鱼，《不离不弃》。 还记得我们共同约定，还记得我们共同呼吸，那么的温柔，那么近的距离，我们的心连的很紧，说好永远都不会放弃。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的雨，就算流浪空气，我会把你抱紧，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不弃不离，永远在一起。哦，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我爱你，不弃不离。一辈子在一起，哦，从此我们相偎相依。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橘子香水》，这首歌的 MV 呢由任贤齐、苏慧伦等出演，任贤齐在之中扮演了一个杀手，有传言是某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呢，更多的人是持反面的观点。 这是37度，没有电话，没有窗户，寂寞的快要中暑。橘子的香味，恍恍惚惚的天下，从大雨里突围闯出，沿着体味一路追逐，红着眼迷人出了苦。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

相爱时候，你的手，你的手才那么温柔。幸福过，幸福过我每个轮廓。不可否认，我曾如此快乐。走过就更珍重。 这首歌来自信的《你好我就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明天见喽，拜拜。 我特别剃了胡渣，用外表掩饰内在，你却用一眼就拆穿，小小声的哭了起来。我怪我不应该来面对我们的难堪，这杯热咖啡喝也喝不完，怎么爱还在哭？你开什么玩笑？不要逼我再说一遍，你好我就好。你的眼泪像宝藏，正摧毁我坚强的防护墙。分都分了，你想怎样？人的心都是肉做的，再硬都是假的。你是做工。